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00到21:00，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想大家呀，对于药食同源不陌生，对于各种蘑菇也不陌生，但是菌物价值是停留在营养保健，还是有真正的医药应用价值？菌物哈，如果在医学应用，又怎么进一步的创新发展，甚至获得国际上的认可？那么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厉将斌，厉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千军方菌物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千军方集团董事长陈增华，陈院长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药食同源是我们古老的中医智慧，菌类价值是停留在营养保健，还是有医药应用价值？传统医药的智慧在现代社会如何焕发生机？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是中西文明对话的窗口。中医药融入国际医疗体系的程度如何？有怎样的创新发展机会？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厉将斌，北京千军方菌物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千军方集团董事长陈增华，和您聊一聊传统医药的创新与发展。 那我们先从大家日常接触最多的话题来问起了，你们都爱吃什么蘑菇？我先说我爱吃的啊，黑木耳、虫草、 香菇、 什么蟹味菇、香菇，这些都是。 对，杏鲍菇。 杏鲍菇，哎，对。 松茸、松露、羊肚菌。 哎呀， 猴头菇。 都想吃云南菜了。所以云南菜里我们会吃到的这个菌物特别多哈，什么牛肝菌、竹荪，这都算吗？ 是的。 我跟厉主任可能代表了绝大多数人对菌类的一个基本的认知和了解哈。但是您做的是千菌方研究，那是说这个菌物有上千种吗？ 远远不止上千种，现在这个科学家预测我们自然界有300万到500万种菌物。那么今天被人类科学家发现的食用药用包括毒菌有2300多种。那千军方呢，用过去20年的时间，我们研究的菌物品种呢在300个品种左右。 300个品种就可能远远突破了我们日常的认知了哈。 厉将斌，副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医学临床博士，曾任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科教处处长，多年从事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 是中国西班牙中医药中心主要执行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重点加大中医药人才的国际化培养力度，推进中医药技术和产品海外推广平台建设，试点中医药医养结合和康养小镇项目，探索中医药产业化路径。陈增华，北京千军方军物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千军方集团董事长，中医师，江西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千军方创始人，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军物医药应用标准推广工程主任，军物医学奠基人，千军方创始人，致力于传承、研究、抢救、挖掘中医药文化中的军物医学部分，确立了军物健康应用标准达79项，建立了从野生军物的分类到采集到科研到产品研发的全产业链条。 军物哈，作为食物的营养价值如何，以及作为药用价值又是如何的呢？ 我们研究这300个品种呢，主要集中在食用和药用菌物上。大自然菌物种非常丰富，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就是人类可以征服，也就是可以人工驯化的菌物不超过60种、 嗯、 那么可以工业化驯化工业化生产的不超过30个品种，就像香菇、木耳、杏鲍菇。 所以或者这么多品种它的应用，这个还是有技术难度和一定程度的成本。 是的，在这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黑松露，应该说算在欧洲餐桌上被号称为黑钻石、 嗯、 但是这个物种我们中国科学家从2000年左右到今天将近20年的时间努力人工驯化，那实际上到今天技术依然不成熟、 嗯、 那像松茸，以中国云南香格里拉松茸和黑龙江、 嗯、 这个牡丹江一带的松茸，到今天为止人工还不能攻克实现人工驯化。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无法人工驯化的，它是不是对自然条件的要求比较苛刻？ 相对是这样的。 那我听说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哈、啊，说二战末期原子弹落在日本本土上，为了结束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至今让人们对战争是非常厌恶和恐惧的哈。但是正是这个灾难让我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物种，在核辐射之后它存活了下来，这确实是历史记载吗？ 首先这是历史的事实，其实就是当年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后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当地长的一种蘑菇也就是松茸，它安然无恙。同时呢，在广岛生活的居民凡是有长期食用松茸习惯的，那么它受辐射包括最后引发一些免疫系统疾病，包括肿瘤发病率大大的降低、 嗯、 所以说当时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松茸已经被全球大众、嗯、尤其是美食爱好者、健康的追随者广泛的认同。 药食同源哈，我们吃这些自然界里的馈赠，然后有强身健体或者营养保健的价值，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是有这个普遍认知的。所以丽哲，您做传统医学的事业哈，传统医学里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中医药材呀、植物啊，是现在现代医学也认可它具有抗癌的作用？ 传统药物啊，咱们在化学药没有产生以前，全球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应用， 都是植物药， 都是植物来源的或者动物来源的，这是全球都是一致的。包括现在虽然在西方以化学药物为主了，但是呢，从植物来源的、从动物来源的、从微生物来源的这些药物来源，仍然包括从矿物来源的，仍然是药物学界整体上非常关心的，也是孜孜不倦在追求的。咱们中国呢，传统药物在这块的探索呀，比别的国家呢可以更多、更系统，记载的更丰富，总结的更完善。 嗯， 是，这是中国的传统药物的一些相关的优势。从传统的植物药物里、动物等等啊各方面来寻找新的药物，这是全球都是一致的，到现在还是源源不断。 这样，那作为我们中国中医药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菌物药在历史上和文献里一直有记载吗？有相关的应用吗？ 有的。那最早应该是在，我记得当年我们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他有一篇文章中有提到，在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先祖们就有对菌物的食用记载。那么从22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时代，对菌物药已经有广泛的应用，在那个时期可以用到几十个品种，包括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到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199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华本草》，记录134种菌物药。 对于一般人来说，现在经常能接触到的，或者是列主任，您在看中国的种植和产业化发展上，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是什么？我们可能接触比较多的是灵芝、虫草，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传统上呢，就是这些药物相对比较多。传统的本草学上记载呢，就是像茯苓啊、灵芝啊、像虫草啊、残花虫草啊等等的，像这些的一些雷王啊等等，像这些都是传统上的一些真菌来源的这些药物。这些药物大多数呢也是以补益类的为主。 现在不管是市场还是说它工业的产业化，都是已经颇具规模吗？ 大多数来说可能工业化程度还都是不高，绝大多数现在都是在从野生向加重的一个过渡，或者是逐步逐步在实行人工的驯化和养殖。在驯化过程中间，因为很多科学问题需要攻克，品种的整个退化问题呀，还有产量问题呀。 所以现在我们相对来说市场上比较认知度高的这个灵芝孢子粉，据说是已经走出了国门，包括虫草、冬虫夏草，我们是能走出海外也来实现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吗？ 其实这个灵芝呢，号称中华仙草，以灵芝为代表的它整个的工业产业链应该还是非常成熟的，也开发出深加工的系列产品，包括我们这个餐桌上常见的香菇，透过提取香菇多糖也开发出来准字号的药品，也是在这个国内国际市场都有发展。那么这些年呢，其实以美国为代表的，他们对于菌物药的关注也是非常重视。现在对于以灰树花、鸡松茸为代表的一些物种，在肿瘤包括肝病、血液病等心脑血管一些领域也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应用。 哎呀，其实中医药和现在的中医学对于肿瘤的预防和后期康复上发挥的作用，包括提升免疫力上的作用，是被现代社会以及临床医学都相对认可的。 对，现在传统医药，尤其是中药为代表的全球的传统医药，在抗肿瘤啊或肿瘤的治疗和康复方面也是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早期的咱们常说的养生保健预防这个角度，多的实用的具有轻度药用价值的这些的，大家也在广泛的类似于保健品，大家也都在广泛的应用。在治疗阶段，像刚才提到了香菇多糖注射液呀，像其他的一些莲子多糖注射液呀等等的，也有很多的从真菌药物来源的药物，在增效减毒跟化疗药物联合使用等这些方面啊，也是深受大夫的信任。然后在后期的康复中间也同样，在因为接受完化疗、放疗或者术后，在增加机体的免疫力，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药物也在广泛的应用，在很多的方子里面大家都在应用。 其实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给了我们信心哈，一个乐观的前景。但是传统医药，就是国际上您说的以植物药学为代表的，它需要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和临床应用，然后真菌作为现代的药物，以青霉素为首，到现在我们非常常用的用于抗生素治疗的头孢霉素，其实也是一种真菌。那所以传统医药怎么能进入到像青蒿素、头孢、青霉素这样广为人知而且具有广泛的现代医学的应用，我们离这个阶段是不是还有距离， 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和难题需要攻克吗？ 实际上现在全球啊，对于传统医药的应用啊，实际上非常多的，不单纯是咱们中国为代表的，中医为代表的这种传统医药在全球在广泛的传播和利用。像中医已经有全球183个国家已经在应用中医在使用，全球大概有1/3的人口接受过中医药的不同程度的这种使用和治疗，整个应用啊是非常广泛的。德国的植物药也是开发和利用也是做得非常好的，他们的植物自然医学发展得非常好，包括美国呀，还有很多南美地区啊，这几年以来他们在保健品领域里面大量的植物来源的一些或者说传统药物来源的。 那所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药售的认可是不是需要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有临床的验证，有实验研究，植物药要想在医学上得到证明，是不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其实在美国呢，现在7个州共计有300个中草药的品种在进行有机规模化的种植。他们从以美国为代表，他们越来越重视我们中国传统中医药这一块。在这里边菌物药呢，它在尤其在美洲南美洲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鸡松茸，它也叫巴西蘑菇。那么这个蘑菇是风靡整个美洲甚至全世界。我们用现代科学研究呢，就是它里边的一些成分对于肿瘤的防治有非常好的作用和效果。 这个真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巴西蘑菇有这么大的种植量和受到市场的认可，那是他们以相应的研究成果为前提的吗？ 是的。那您像其实作为我们千军方啊，在5年前第一次走出国门，进入到美国的国际医疗中心休斯顿，那么我们在那边呢做了一个博物馆和中医馆，那我们依托我们中国传统医学的文化，然后在当地既做基础研究也做学术推广。您像我和贝勒医学院呢，做了2个课题研究，其中呢有一个课题最近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我们就是透过对鸡松茸，也就是巴西蘑菇，还有灰树花，蛹虫草，还有松茸，就是当年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然后生命力极其顽强的 这么的， 我们对我们以这4种菌做的一个配方配伍，就是针对这个抗基因突变和预防肿瘤这块我们做了几年的研究，那今年呢应该说收到了一个可喜的成果，它在抗基因突变和预防肿瘤甚至治疗肿瘤上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这个传统医药去做临床的研究哈，有几种说法哈，说不能用现代医学的方式来发展中医学，再一个就是双盲实验或者是足够量的临床实验可能对于我们以经验医学为主的中医药是有一定的限制，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对于传统医药的研究啊，这一块确实是大家都是在探索，就是一方面是就是以双盲临床研究为核心的，就是现阶段以广泛认知的这么一套研究方式呢，在研究中医现在也在广泛的应用，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中药的一个学术地位，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也广为人知。比如说头一段时间咱们那好多几篇文章在美国的主流医学上发表的，无论是针灸的还是中药复方的，都是通过这样的方法研究出来的，也是很容易为科学界所认知，所以这样呢是研究方法之一。第二呢，除了这些现在就常用的方法以外，其他的因为传统医药更复杂，它的每一个药物成分更多，所以呢不像化学药物单一的化学成分，所以用简单的一些科研的方法很难把它能弄清楚。所以现在呢以更多的像网络药理学呀，也在用更多的人群更大量的更好的研究方法来探索，就是把传统医药的那个价值能够解释清楚，这样呢更有利于为老百姓所认知和科学界所接受，这样的话呢它的以后的应用前途也会更加广泛，是也要多途径，也有更多的力量来投入，也让更多的人有志之士呢来一起参与，这样呢可能更好的能够把这个中医药呢或者这样的传统医药代表的那些研究做得更好。 这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菌物哈，如果在医学应用的话，单个的菌物，不管是灵芝还是虫草，是不是它相对来说这个成分还相对来说好被确认？但是中医药讲究的是配伍啊，您的千菌方用的是很多种蘑菇来做配方，那这个成分怎么来做临床研究呢？陈院长，您在美国 MD Anderson 我们世界顶级的肿瘤治疗中心做了合作的研究，这是一个复方的配伍的临床实践吗？ 其实这些年我们对于菌物的研究是从它的在大自然中它的生态习性，了解这个菌物和它在生长周边的环境的关系，然后研究人和环境的关系。那么比如说以灵芝为代表，德国科学家检测出来就一个赤灵芝，它里边的物质成分有417种。那么我们中国其实对于这个灵芝成分的这种分析也就分析出100多种。那么可以讲每一个菌物的物种都是一个天然大复方。那么我们这个对于菌物应用开发，我们提出的菌物医学实际上就是透过菌物与环境的关系来研究这个人和环境的关系，从而用菌来改变这个人的一个生理状态，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出发点，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也就是我们人类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它一定是一种中西结合也好，它一定是一种融合。所以菌物医学也是立足于此，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去透过对菌物的挖掘，希望它可以服务大众的健康。 那厉主任，我们现在看到的中草药，其他的中草药的种植也是依赖于环境的，所以说不管是菌物还是其他的中草药，那都必然应了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管是种牡丹还是种植其他的品类，如果想要在人工的环境下驯化，让它有产业化的可能，是不是都是需要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 是的，人与自然本来就是相和谐的，很多植物的生长也同样也是需要在这个环境中间才能长得好，为人所用。比如像在南方的，像云南地区有各种各样的菌类啊也好，或者其他的山栖啊等等的各方面也好，虫楼也好，种的也非常多。 菌物哈，如果野生环境下采摘的，我们知道那更稀少更名贵哈，但是要想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那么就必然无法回避它的人工驯养、人工种植，所以千菌方有了研究，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有更多的人来做种植呢？ 是的，千菌方用20年的时间，对300种野生食药用同源的这些菌物呢进行临床应用。那我们这些年累计呢，实际上已经形成281个基础研方，当然也包括肿瘤、肝病等疾病领域我们取得的发明专利。那么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啊，它有一些物种相对就像虫草一样相对比较稀缺，那么这些品种那未来一旦推广开来，受原料产量的限制，会影响我们整个健康应用的。所以说基于这一点呢，千菌方这些年呢也在关注一些明星品种人工驯化、人工培植，比如说猴头菇，老百姓都耳熟能详。那在过去呢，在清朝乾隆时期，就是山珍海味、山珍猴头居首，它是替代猴脑的一种宫廷的食物， 形似。 对，同时呢，它也有非常好的健康价值。比如说，今天老百姓都知道，一说猴头菇养胃 啊， 其实它确实对于胃肠系统的疾病，包括神经系统疾病，都有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品种呢，我们就选在了黑龙江海林作为一个猴头菇道地原材的原产地，也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我们打造了一个18公里的猴头菇产业带，我的菌种都是千菌方提供的，包括国家级的示范基地也是在千菌方。 那么我们同时在2017年啊，在那边建立了当地唯一一家深加工的基地，我们的投资5000万，我们建了3条生产线，就是要把优质的猴头菇开发成一些老百姓方便食用高科技的一些产品来推向市场。 规模化之后，我相信这个价格也是能走入更多寻常百姓家的哈。 野生的我们也是在做亲民价格，可能一说野生老百姓认为都是稀缺，在这里边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基本上全球的菌物主产区我全部都走过，因为千钧方在全球有200多个采集站点采集网络，可以讲到菌物的盛产时节啊，这个我们走到东南亚，我们走到加拿大、美国，包括南美的圭亚那这些地方，就是以灵芝为代表和以菇类为代表的，就是满山遍野都是，我们几乎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所以它产量非常巨大。在这里边呢，我们中国因为菌菌文化，也就是蘑菇文化是源于中国，我们中国人又非常认它，所以对于菌物的食用药用我们应用比较广泛，应用的量也比较大，但是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他们对于绝大多数的菌物品种啊，相对还是应用的比较少。所以说大自然赐予这个人类的这些瑰宝啊，并没有被充分的开发利用。这些年我们一直崇尚的科学采集利用，科学采集利用对于生态的平衡和环境的保护还是有一定益处的。这个举个例子，就是像大家老百姓平时知道灵芝类的这些菌物呢，它是长在树上，那它是透过分解树木的木质素和纤维素，这个一棵大灵芝可以让一棵树，这个百年大树几十年20年的时间就可以死掉。它把树木的养分吸取了，它长成了， 然后灵芝会长得特别大 啊，特别大。我们你像我当年捐给海南热科院包括北京中医药大学很多灵芝的标本，这个最大的可以达到300斤， 那直径就很可观了。 直径大概在1.5米到1.6米， 比一个人的体积还要大 啊。那是，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讲啊，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只要科学采集利用，对生态平衡、环境的保护还是有益处的。而且它之所以叫菌物不叫植物，就是它是孢子传播，它有它的物种的自有的一种生命规律。比如说有一些菇类见光死，就是从长出来就像雨后春笋一样长得非常快，但是你不去采它自己就化掉了，一见到阳光它就化掉了，就自生自灭了。所以这个及时的采收，科学的采收显得尤为重要。 让它的价值发挥出来哈，所以这种传统医药的智慧在现代社会如何焕发生机，能够惠及到更多的百姓，怎样的传承和发展，我们的节目下半段。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那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包括细胞实验，动物实验，包括我们在过去这些年做的临床实践，应该说菌物它对于一些疾病还是疗效确切。 嗯，菌物的健康应用研究还是一种国际医疗健康发展的大趋势吗？就说世界各国都有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这样的情况吗？其实我们知道在欧洲松露的研究登峰造极，然后市场传播也很广，那么其他国家都是在菌物的研究上看到了这个发展和应用，在研究领域各国也都在较劲在比拼吗？ 是的，那以美国为代表，其实他们对于巴西蘑菇包括灰树花的研究、蛹虫草的研究非常先进。那以日韩为代表的，就是对于松茸的研究、桑黄的研究；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对于华鹤孔菌，也就是西伯利亚灵芝的研究，也是研究的非常深入。那可以讲啊，就是像西伯利亚灵芝，在我们国家大兴安岭东北部也有，它是白桦树上长的一种真菌。那么在欧洲已经风靡，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国人到欧洲去旅游，到很多咖啡店，你是可以喝到华鹤孔菌茶的，在欧洲被称为一款可以降糖的咖啡。 哦，那所以在植物药学和临床应用和科学界的研究上，政策支持啊、资金投入啊，像刚才厉主任您上半段讲到的，都需要更多的从学界和产业界的支持和投入，我们才能占据一定的科学研究的高地吗？ 确实是这样，因为自然界存在是一回事，真正到咱们来应用又是一回事。 嗯， 所以呢，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对接的一个桥梁。 嗯， 但研究出来以后，现在产业化这个层面啊，可能是更需要大家来解决。 嗯， 现在刚才提到的很多的，咱们研究了可能几百种、上千种，但是真的能产业化了，可能就那么几种。然后呢，产业化过程中间能推而广之的，等到老百姓广泛认知的，并且呢能应用的越来越广的，可能又是更少，就是逐渐的一个筛选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所以这个过程中间啊，我倒觉得需要就用各种方式把整个的符合现在需求的大健康产业链啊，能够做得更好，打造的更加的广泛，也是更多的能够参与进来。 所以这个科研投入真是非常巨大的。嗯，在不管是化学药的原研药，那个投入巨大，然后真正能到临床应用的可能不到1%，有市场化前景的可能更是少之又少。所以陈院长，很多都是自有资金，为什么要去大量的做这个研究？这样的投入哈，我看您在中科院还做的有一个全军方的联合实验室，要对菌物进行 DNA 条形码的鉴定，这么大力量自有资金投入科研，投入产出回报值得吗？ 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产学研的这样一个全体系，和国家中药管理局咱们科技中心呢启动的菌物医药应用标准工程，我们下边呢实际上是有几大平台来支撑实现我们标准化体系的这样一个建设。比如说我在江西中药大学，这个我们成立菌物医药研究中心，在贵阳中医学院成立菌物医药资源研究中心，包括我们在北京市中药研究所成立联合研发基地，以及我们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就是我们做的菌物这个 DNA 分子条形码鉴定。 嗯， 其实呢，我想对于一个领域的这种研究，包括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它离不开科学，离不开技术，更离不开标准。那么因为在过去20年啊，我觉得我内心很清楚，就是我是应该叫遇到过很多次的孤独和无助。孤独无助的时候，你知道， 嗯， 一个人甚至面临绝望的时候啊，会有很多感触，同时也会有一种潜能的迸发。 嗯， 那么这些年呢，实际上我一直坚定两句话，我也经常和我的团队在分享，就是 要想创新做好一件事情，做好千军方，做好军务医学， 嗯， 那我们要耐得住寂寞， 嗯， 要经得住诱惑。可以讲啊，这些年就是我们在推动军务医药标准化的进程当中呢，这个确实也付出了很多，包括在经营困难时期没有钱了， 嗯， 怎么办？ 嗯， 团队发不出来工资，我们科研需要费用， 嗯， 那只有吃老本，就是把过去的房子铺面 啊， 去变卖， 哦， 然后来填补我们这一块的事业， 嗯， 可以讲啊，有些时候跟我的性格应该有关，有人说我倔强，也有人说我一根筋，也有人说我撞了南墙还不回头，确实是这样。因为对于军务的这种热爱和一份情感，让我一直坚定下来。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学研，就是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把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瑰宝，我们要让它创造社会价值，为这个大众健康保驾护航。所以说那我们的研发方向清楚，所以这些年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滚雪球式的发展，就是透过我们的科研成果实现产品转化，然后给老百姓提供优质的产品，让我们企业有一些收入效益，这样来推动科研的一个发展。包括您像我们在美国和贝利医学院做这个课题研究，其实除了科研价值和商业价值以外，还有一种民族的情节在里边，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瑰宝，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让它发光发热，我要证明我们不比美国人差， 这个是很让人敬佩的哈。那在中医药领域，在传统医学领域，我们中国人想要获得国际上的认知，要走出去有这样民族自豪感的人，还有类似的吗？ 这块还是咱们现在说嘛，中国之幸，现在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的舞台的中央，也是这样的有情怀的人啊，也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有情怀的这种，咱们的无论是科学家也好，还是咱们这样的企业家也好，也是在越来越多，很多都是在用中药的方式在走向世界。因为现在咱们中药也是很多都是通过产品的形式，比如说咱们是很了解的同仁堂，在各个国家都有广泛的存在，现在像天士力，像甘肃啊、四川啊等等，很多的一些企业也都是在世界各地，他们设立了他们各种研究的机构呀，或者是销售的场所呀。总体来说呢，现在是海外的是已经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在走的过程中间啊，还是有很多困难。像很多咱们常说的文化障碍，咱们的法律的障碍，咱们的技术的壁垒，还有市场的壁垒等等，这几个方面可能是影响目前的咱们以传统医药，也包括无论是军务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中成的药也好，走向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毕竟能够像屠呦呦教授这样，就是把青蒿素提取出来形成化学药物，形成一个就是以单分子单体的，还是少数，大多数还是中药，还是以中成药以复方的形式走出去。这个形式现阶段来说呢，在海外还很少，说目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药物的，以药物的身份进入各地世界各国市场呢，还是不多，绝大多数还是以保健品啊、食品啊，以这样的形式进入。所以在这一块呢，还需要有更多的企业，也更多的一些力量来投进去，无论是以服务，带动药品的销售呀，还是以药品，逐步提升质量来提高标准，得到广泛的承认以后，不断地得到的进入各地的市场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殊途同归，最终来说都是把代表的是中药文化走出去，代表的是中国的自信心走出去，更多的是把是中国的传统智慧为世界解决问题做出咱们的贡献，所以我觉得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路径。 好，那我就想问我比较关心的问题哈，陈院长，那您投入在科研，不管是国际上的还是国内的，您科研投入的比重在您总收入里的比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能公开？ 应该说超过30%以上。 超过30%？ 超过30%。 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对，在这里边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国内 包括在国际上是得到了一些业内权威专家的支持和认可。像这些，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千钧方在国内啊，得到了多位国医大师和院士的认可，纷纷在千钧方设立了工作站。比如说像我们国家中药泰斗级的国医大师金世元老先生，包括这个石学敏院士，张大宁国医大师、李殿贵国医大师、孙光荣国医大师等等，得到如此多的权威专家的这种认同，而且他们是无条件的，就是觉得这对我们中国传统中医药的这种创新发展有价值、有意义，所以他们愿意为菌物医药发展、为千钧方的发展助力。所以这些实际上它很难，就是我们用金钱、用价值去衡量的。 哦，就他的无条件是说他投入研究 没有费用，就是他不，就是他支持千钧方、支持菌物医学的发展，他不收取一分钱报酬。 哦，那这个认可，您是怎么获得他们的认可的？ 首先，我认为是因为菌物，菌物结缘，就是菌物，大家对菌物的认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其次呢，就是我们过去20年我们一直脚踏实地，我们这个走的每一步，我们做出的每一点点的这种成果或者说进展，都是可以拿得出数据，可以以业内这些专家去分享的。 好的，有了研究的支持，产业化就是一个比较重要需要突破的问题了。厉主任，您是看到说传统医药在产业化上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阻力和壁垒需要突破的吗？就是我们说传统医药要创新发展，那么它肯定不能停留在农业或者初级加工，它的产业链如何做长做深？ 觉得现在是大家市场上有很多都形式，比如国家中药管理局和国家旅游局共同在做的中药健康旅游，承载一些产业创新的和一些产业融合的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的形态，比如现在那些健康小镇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业态，就是能够把咱们的很多以健康为核心的各项服务、各项的一些产品都能容纳进去。比如我们常说的中药是一个一厂、二厂、三厂融合的这么个产业，因为一厂是种植，咱们二厂是制造，三厂是服务，这一块啊都可以很好的融合在里面。所以呢，无论是菌物也好，或者其他一个植物来源也好、动物来源也好，比如养鹿的，然后种艾草的也可以做成一个小镇。现在 可以旅游，可以养生哈。 对，很在一个地方，你能够解决你的很多问题，就是把你的既可以通过你的旅游来解决你的身心的健康问题，也能够通过它的药物等等的各方面来提高你的健康水平问题，就是把你的很多的一些需求啊在一个地方等等的很好满足，并且是并且符合现代人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跟它完全融合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目前大家很好的一个创业的方式，在中药领域里面把它产业链怎么样做长，跟其他领域做好，跟别的还有更多的跟互联网的结合等等啊，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创新的一个值得大家去探索的。 那千钧方在这方面有探索吗？ 这个厉主任讲的非常好啊，千钧方这些年也是一直在这样践行着。那千钧方呢，致力于在中国就是北中南要打造三个生态基地，就是叫千钧方菌物文化小镇，核心定位就是文化旅游、中医药康养和菌物生态农业。应该说就像厉主任讲的，这是典型的一二三产，一个完美的结合。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在黑龙江海林的猴头菇文化小镇和牡丹江市政府、海林市政府正在规划积极推进中，因为我们的菌物生态农业18公里的产业带已经形成了，深加工基地我们去年投了5000万也已经建成，我们今年在规划建设菌物博物馆和康养基地，这一块将成为东三省乃至于中国北方应该说一张菌物的新名片。那么我们在安徽黄山也在规划，在云南的楚雄、玉溪，包括丽江和当地政府也在积极沟通，这是千钧方未来要在3年之内要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就是真正 把菌物让我们更多的老百姓走进他的生活，真正去了解菌物，去感受菌物带来的这种文化价值和健康价值。 我们拭目以待。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那么传统医药，我想各国的传统医药代表了我们文明之间对话交流的窗口和载体。传统医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走好产业化的道路，墙内开花然后墙外也香，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价值，有更好的创新和发展，励志人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在这一块我们也是在做这方推进工作，比如我们现在在缅甸地区，也是一方面是在共建他们在当地共建中西结合医院，同时呢带动当地的中药20万亩的区域都要拿来种植中草药，就是让当地的老百姓在种植中草药过程中间感受到中药的给他们收入带来提升，为他们的让他们通过种植中草药有收入，孩子能上学，他自己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这样呢把他们跟中药的生命啊就完全的联系上，让他们更多的支持中国，支持中药的发展。像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头一段时间去加拿大也是，加拿大当地的我们去访问以后，当地阿尔伯塔省他的一个省政府就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的土地大量的广泛的都扔在那里，当地有很多很多的中药，像蒲公英啊分产量非常大，他们的艾叶长得也非常好，当地老百姓啊用的特别少，所以呢我们过去以后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应用，完完全全啊都可以把它用起来。我们在西班牙也是，欧洲地区也很多都在用，虽然说咱们中医药的产品啊进入欧盟非常难，但是在当地设厂，因为我们在西班牙就看见有一个中药厂，它也生产六味地黄丸，生产很多的中成药，它也在欧洲市场上销售，但是呢因为它没有中国的技术的指导，在欧洲开中药的就所谓的门店也好，中药诊所也好，大多数还是中国人是占大头，所以呢它的销售并不是很好，但是呢同样它是能够避开欧洲的海关的，就是能够欧盟这块，所以呢像咱们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完全全全可以到欧洲在当地采取设置中药厂这样的形式来避开咱们海关这个关卡，这样呢也在当地市场上更容易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因为你给当地带来的税收，当地的政府也支持你，非常。所以呢，我觉得呀，中药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就是公益性的路径。比如说，咱们通过设立，咱们以前像洛克菲勒基金来设立协和医科大学一样，咱们也可以设立咱们的中药的海外的发展公益基金，让更多的企业来捐款，通过公益的途径把中药走出去。同时呢，也把各种各样的中药提高标准这样的形式来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在各地开设中医相关的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这样呢来当地老百姓的这块的支持来逐步逐步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可，并且呢通过他们的民众的投票来进入他们当地的报销体系啊。当然更多的还需要我们通过中药传播啊，把我们中药的这个产业优势在全球能够建立，就像美国现在在全球输出它的医药技术，但是呢大家很清楚，最贵的药物都是美国生产的，最贵的那医疗器械也是美国生产的，所以美国有它的产业优势，所以中药一样在传播的过程中间，我们更希望也是更多的企业能参与进来，这样呢在全球一方面传播中药文化，更多的是收获咱们的产业优势，这样呢是中国服务贸易和产品贸易中间获得更多的一些收入，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中国的产业自身的成长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这几些方面啊，我觉得都是我们在对外传播中间以中药为代表的，无论是各个具体的产品或者服务，在做的过程中间可以来重点来把握的这几个方向。 对，这是不是也给陈院长加油鼓劲儿画了蓝图了？ 是的，最近有两项工作要去做。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前一段时期的科研成果是联合德州大学的校长，还有休顿医疗中心的院长，包括美国两位科学院的院士，大概是一个20人的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关于菌物药学术研讨会，要在休顿召开，我要过去组织召开这次会议。那么我会在6月到柬埔寨去互访，